创世纪第十六章，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没有给他生孩子，他有个埃及婢女名叫哈加尔。撒拉伊就对亚巴郎说，请看，上主既使我不能生育，你可以去亲近我的婢女，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。亚巴郎就听了撒拉伊的话。亚巴郎住在克纳罕地十年后，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将自己的埃及婢女哈加尔给了丈夫亚巴郎做妾。亚巴郎自从同哈加尔亲近，哈加尔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怀了孕，就看不起自己的主母。撒拉伊对亚巴郎说，我受羞辱是你的过错，我将我的婢女放在你怀里，她一见自己怀了孕便看不起我，愿上主在我与你之间来判断。亚巴郎对撒拉伊说，你的婢女是在你手中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。于是撒拉伊就虐待她，她便由撒拉伊面前逃跑了。上主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，即在往熟尔道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，对他说，撒拉伊的婢女哈加尔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他答说，我由我主母撒拉伊那里逃出来的。上主的使者对他说，你要回到你主母那里，屈服在他手下。上主的使者又对他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繁衍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上主的使者再对他说，看，你已怀孕，要生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伊士玛尔，因为上主俯听了你的苦诉，他将来为人像头野驴，他要反对众人，众人也要反对他，他要冲着自己的众兄弟直达帐幕。哈加尔遂给那对他说话的上主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天主，因为他说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看顾人的天主吗？为此他给那井起名叫拉海洛伊井，这井是在卡德士与贝勒德之间。哈加尔给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，亚巴郎给哈加尔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士玛尔。哈加尔给亚巴郎生伊士玛尔时，亚巴郎已86岁。